第13集，赵斌笑道：“ 今天比上一次主动了，啊？” 罗明瑶呆了呆，随即窘迫地红了脸。赵斌带了他一把，让他从桌子上下来，跟他进卧室。罗明瑶紧张得差点手脚同步，他站在门口畏手畏脚的，赵斌却转过身，脱下了衣服，赤裸着身体站在床旁，拿出床头柜里的东西。罗明瑶的目光接触到他的身体，全身的燥热起来。他听到赵斌喊他 过来， 那声音像带着魔力，他全身都被控制了一般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。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罗明瑶站在赵斌的家门口打电话。 喂，赵老师，我到你家门口了，我买了点菜过来，我待会儿做晚饭吧。 他压低了声音说道。走廊里打电话声音很容易传出去，这栋楼还有很多医院的人。这一个多月，罗明瑶在赵斌家留宿的次数不少了。赵斌想干脆给他备用钥匙，他还是觉得有点太突兀了，羞得没敢要。黄博怀问他的时候，他正好把之前的收数据理由又用了一遍。黄博怀恨铁不成钢，觉得他吃亏了，但是罗明瑶胆子小，他也是知道的。他一边生气罗明瑶一点都不懂得保护自己合法权益，一边又安慰罗明瑶跟着老师学写文章，以后读研究生也有用。背着罗明瑶，他跟朱珍珍吐槽，觉得罗明瑶县城来的人真的是没见识才会胆子小。朱珍珍给了他一个白眼，单纯的心想罗明瑶这是胆子大上道了，直男真的是啥也不懂。赵斌本来就在回家路上了，听到罗明瑶已经在家门口，加紧了脚步。到门口迎接他的是罗明瑶的笑容，少了一点之前相处的拘谨，他笑起来更显得干干净净，纯然的目光无遮无拦地投送着真诚的情感。赵斌为这样的笑和目光沉迷，他也被感染地笑了起来，过去开了门，接过菜放进厨房里。罗明瑶在厨房做饭的间隙，赵斌心情放松地在客厅写文章，文章的进度比之前快了很多，他的讨论已经写好了，现在正在改语句，准备今天发给挂名的一个上级看看，也帮他修改修改。他打开邮箱，闻着厨房里传来的饭菜香气，哼着歌输入邮箱地址，键盘按得很是轻快。 赵老师，饭好了。 罗明瑶在饭厅里喊他。赵斌点了发送，起身去饭厅吃饭，看着罗明瑶穿着围裙在饭桌前盛饭的样子，莫名心痒痒的，觉得这人看起来特别可爱。他走到罗明瑶面前，一手接过他盛饭的碗，一手按住他的后脑勺吻了吻他。这个吻一触即离，就像打个招呼一样。罗明瑶脸红红的坐下来吃饭。 赵老师，我们下个月又转科了，去神经外科。 罗明瑶一边吃一边跟他聊天。赵斌点点头， 神经外科挺好，我们医院里最好的科室之一，神经科的东西好好复习一下。 罗明瑶乖乖点头，然后继续说， 黄博怀和朱珍珍他们跑去跟省外的科教秘书要暑假呢。 他们挺有想法。 赵斌忍不住笑， 神经外科管得挺严的，不会同意吧？ 罗明瑶摇了摇头，脸上带着笑。 他们两个很厉害，给说通了。主要是放暑假，本来科室很多的老师就开始轮休了，好多的择期手术也暂停了。他们科研究生、进修生也很多，不缺人手。我们三个人轮流休息，一人一周也不过分呢。他们还把我拿出来挡枪呢，说我们县城那边今年遭洪水，我应该回家里去看看家里父母。 你们县城上没事吧？ 我爸妈打电话说县城里没事，乡下有几家出了点事儿，现在很多人都暂时搬到县城住了。 那就好。 赵斌点点头。 那你那两个同学还真是厉害，这也能说得动。 7月到来， C 市的气温飞速蹿上了35度，整天都是太阳高悬的大晴天，晒得知了都仿佛要蔫了。中暑的病人来了好几波，有一个重症病人来的时候就是意识障碍，工头舍不得叫救护车，还叫两个工友抬到急诊室的。抢救室里头忙忙碌碌，赵斌掰开眼皮检查病人的瞳孔， 压病人的眼眶，看病人痛刺激反应情况，判断病人目前意识是个浅昏迷， 身上都是烫的。 赵斌也动手扒开病人衣服， 衣服赶紧脱了，裤子也要脱，体温测一个，冰袋马上拿过来，准备降温，待会儿啊，抽血就急查血常规，凝血、肝肾功、血糖、心肌酶，还有肌酸激酶，还有血迹分析，血管血，四管静脉什么颜色头你自己查，一管动脉血。 秋婷已经在打留置针了，这会儿突然乐了。 赵斌，你今天脾气有点好啊，上次我们实习同学问你几管血，你是骂回去让人家自己算。 我这么不讲理啊？ 赵斌眼睛盯着监护一看， 我自己反省去。体温多少？ 还没测出来呢。 秋婷趁他心情好，大着胆子说话， 测体温5分钟以上，你去坐着开医嘱，有啥马上上的液体你说，我先去配好挂上。 先上一瓶500的糖盐水吧。 赵斌看了心率血压，确认生命体征还算平稳，没有出现休克，放了点心。 佳叶，等急查的血回来再说，我先出去交代一下工头，这事还得让家属来，都意识障碍了，还是很重的。 说完这边就出去招呼工头来诊室。 这是中暑，是严重的中暑，这会儿体温还没测出来，但是我刚才手摸他的皮肤，估计39都是有 了。啊，是中暑啊，那就不太重嘛。 工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脸上带着侥幸。 什么不太重？ 赵斌见不得他这个样子，又开始吼人了。 神都昏迷了怎么不重？你以为中暑就是村头吹吹风喝点水就好了？我告诉你，中暑也可能死人的，休克、心衰、肾衰、肺水肿，这些都是重症病人可能会出现的，这都是要命的并发症。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家属，越快越好。 赵医生，病人体温39.6摄氏度。 外面护士在抢救室门口对他喊：“ 好，冰袋加上，准备酒精擦浴，我马上下医嘱，给他打一支氯丙嗪。” 赵斌也隔空喊话回去：“ 听到了吗？体温这么高，都必须打针降温了，这病情很重的。” 赵斌压着声音跟工头强调。工头被他的气势完全镇住了，赶紧出去打电话叫人。两个工友抹着头上的汗，坐在急诊室外面的椅子上叹气。不管后续会有什么并发症，现在这个状态治疗已经会产生一大笔费用了，工头或者工人都在为此焦虑着。赵斌看着外面有人闹、有人喊、有人哭的纷乱，叹了口气，敲击键盘写他的急诊科观察病历。七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，洪水侵袭的连同罗明瑶家所在县城一共13个县市地区救灾工作基本完成。 C 大附属医院也派出了灾后防疫小分队进入受灾地区工作。罗明瑶在家里给赵斌发短信，问他会不会作为防疫人员来县城，赵斌回复说不会。 C 大医学院下面是有预防医学学院的，这种事儿一般是派那边专业的人员去，不可能从本来就人手不足的急诊抽调人员。罗明瑶想想也是，继续给他发消息： 赵老师，我给你带了我们这里的特产，是新鲜的菌子，最近下雨都不太好买了，我问了问我爸，大早上坐车去山里买的。 赵斌看着这个短信有点出神，他觉得事情有点超出他的掌控了，在这个短信下面潜藏的是罗明瑶的真心。他突然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人，他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想给罗明瑶，他以为罗明瑶和他一样，现在回想，他只是用各自错误的观念在说服自己而已。李盼秋骂他骂得太对了，他的的确确就是利用了学生对自己的崇拜，他一面自命清高的不愿接受太随意的一夜情，一面又洋洋得意地享受学生因为崇拜而产生的懵懂憧憬。在得知罗明瑶对自己有所动心的时候，他就应该远离，而不是把他的信任和仰慕当作投怀送抱。罗明瑶给他的感情开始变得太多，他已经麻痹不了自己，这是互相慰藉。罗明瑶要投入更多的真心了，而他呢？他能够回报吗？他回报不了， 他根本就不想回报。